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冬奥项目。今天我们来项目的这个时间非常长了啊，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如果我们说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历史最悠久的项目是什么，其实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过啊，就是最悠久的历史项目，最悠久的项目之一，应该怎么说，这个冰壶 啊 17世纪就有了。你们不是说过吗，现在还留存着那个1700几几年苏格兰的那个冰壶的那个壶 啊 现在还在人家博物馆里面还有陈列1700几几年。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个历史悠久的项目，这项目不比冰壶时间短，甚至应该追溯的时间比冰壶还要更长啊。什么项目呢？速度滑冰。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速度滑冰。 速度滑冰，滑冰运动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运动。古代冬季，在冰封的江河湖泊上，人们滑着冰运输物资，后来逐步发展出了滑冰游戏。清代乾隆年间设立了既有冰协营，并有一套管理制度和训练方法，其管理机构称为冰协处。19世纪末，欧洲的滑冰运动传入中国，速度滑冰简称速滑，是1924年第一届冬季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按照国际滑冰联盟的规定，速滑项目分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和全能四种，每种均分男女组。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中国选手张红夺得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金牌，这是中国冬奥会历史上首枚速滑金牌。 刚才通过这段录音我们了解，简单说了一下速度滑冰哈。其实我们要把这个速度滑冰呢说一下，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 是哈， 它往前追溯100年、200年、300年、400年、500年、600年、700年、800年，800年前啊，大概是在11、12世纪的时候，当时在荷兰、英国、瑞士，其实就北欧嘛，还有在斯堪的纳维亚一些这个国家呢，在他们的文献当中就有类似的这个记载。怎么说的呢，是把动物骨骼，那会儿没有什么咱们现在这种合金的材质，没有动物的骨骼干嘛呢，绑在脚上，其实就鞋的外边，在冰上做快速移动，这样的这个文献的记载 啊， 这个就是最早的速度滑冰的雏形。 其实说到速度滑冰啊，有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咱们这个中国的朋友啊，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这个项目。 那怎么？那你这是不对了。 咱们了解的是短道速滑这个项目， 但是咱分不清啊。 对， 就是其实咱们就把它列成滑冰， 就把滑冰。 我记得咱俩聊过一些老北京的冬季运动， 啊、对，是 当时说过，其实，在什刹海、后海、紫竹院，然后这些地方，到了冬天。在1950几年的时候，咱北京人的那个非常流行的时尚运动就是滑冰啊， 滑冰，对， 那会儿叫大道， 对， 长刀其实就是速度滑冰， 对，其实就是速度滑冰啊。像这个速度滑冰跟短道速滑啊，它确实虽然我们听着啊，都是叫都 叫滑冰， 都叫速滑 啊，速滑都是速滑啊， 但是真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啊。就是首先就像宋阳刚刚说的，它这个冰刀。这个刀就不一样， 刀不一样 啊。这个速度滑冰呢，因为它主要讲的是什么？这主要讲的就是速度要快，所以它的冰刀一般都是比较长的， 对， 比较长的。这样呢，它绝对的速度能够保证。而短道速滑可以看，相比于这个速度滑冰，它的冰刀都是要短很多的。因为短道速滑它主要的技术是在哪儿呢？它不是要求你在直道上多快，它主要是在弯道的表现啊。弯道的表现是决定短道速滑这个项目。谁的成绩好，谁的能力强，最主要是看弯道，所以他的冰刀不能那么长。他冰刀很长的话，不利于他转弯时候的发挥。 所以咱们今天说的是速度滑冰啊，大家要记住，速度滑冰跟短道速滑是两回事啊， 两回事。 这个我们说武大靖，那是短道速滑， 短道速滑 ，杨洋， 短 道速滑， 短道速滑， 速度滑冰它是这个可以说它首先场地跟 短道速滑就完全不一样。 对， 我们之前简单聊过短道速滑，短道速滑是从冰球的场地运动大概其这么一个改过来这么一个运动。但是速度滑冰可不是。速度滑冰最大的一周其实跟田径场一样，400米。 400米一圈。 啊，400米圈。 跑大圈。 跑大圈。最小的周长是333.33。我其实一个外道一个内道。咱们跑田径场也知道。 对， 是吧，你最外边那肯定长，里边要短。那么两种跑道的内弯的半径不得小于25米，最大不得大于26米。所以你看，这是对于速度滑冰的场地有着直接的要求。 对啊，我们再说这个短道速滑，短道速滑呢，它是一个椭圆形的啊，它是绕圈，每一圈呢场地是多长呢？周长是111.12米。所以看这个就比这个速度滑冰周长要。基本上只有1/4。刚刚说那个速度滑冰最长的周长一圈跟田径场一样400米啊，这个只有100米出头啊，所以就造成了就短道速滑，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短道速滑直道的空间是非常少的。 对， 不需要你在直道上你滑得多快，你滑多快在这个项目当中没用，它主要是一个进弯和出弯。 出弯， 包括其实我们看这个在这个短道速滑当中哈，最后决胜或者说这个你超越对手。超越的时候主要是都是在弯道超越的， 对， 很少说在直道上我能把对手给超越，因为没什么机会。 但是速度滑冰就不一样了。 对， 你看我俩一个短道速滑，一个速度滑冰，您千万别听岔了啊！速度滑冰真的比的就是直线， 直线， 看谁的这个绝对力量，直线能够滑得更快。所以速度滑冰呢，可以说目前还依然是。应该是欧美人的天下， 对， 尤其是以荷兰，荷兰是速度滑冰的这个叫启蒙的这么一个国家，发源国，荷兰速滑非常非常厉害。说到速度滑冰，我们再来说一下，你看，既然我们放到一起说，就简单把它做一个对比啊，速度滑冰的冰鞋，其实刚才论论聊到了，跟短道速滑它的冰鞋也不一样，冰鞋我们叫冰刀啊，冰刀不一样。短道速滑其实开始我理解错了，现在我给纠正过来，短道速滑的鞋跟是分离的。什么叫你的脚跟的根部跟冰刀是可以分离的。但是前面是固定的。 固定。 所以就是等于是你会在起跑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前脚掌着地的这么一个过程。 哎。 但是速度滑冰要求你的前后都必须固定。叫固定的这种脚跟 是 全都固定死的啊，以固定的这种铆钉钉在这个鞋底上，而且速度滑冰的这个冰刀要更长，但是它也有要求，前端比鞋尖长8到9厘米 啊， 你不能太长了，后端比鞋跟长5到6厘米，对吧？这都是有固定的要求的。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知道，在这个体育器材里边啊。尤其是在比速度的这种器材上，你越长，往往你的速度优势就越大。 对， 今天我们是说冰上项目，我们再说一个雪上项目。雪上项目大家知道，其实有高山的这种速降、速降赛、 速降赛， 你看它的那个雪板长度，跟我们之前聊到的自由式滑雪、花样空中技巧、那个雪鞋的雪板就完全不一样。 哎。 越是要求速度快的雪板越长，中间越窄，它能够产生的速度越快。越是短距离的以技术为技巧为技巧为这个核心的要求的，它的这个叫做长度越短，中间的宽度越宽。所以在这个器材上是完全不一样。 是。这个刚刚说的是这个。整个这个速度滑冰啊， 速度滑冰 冰刀， 它 的冰刀是非常长，就是它在直道上基本上，它的因为它弯道其实不是它主要的一个技术， 主要是直道加速 啊，对，因为它的弯道第一，它的弯相比于短道速滑来讲，它的弯没有那么急，然后短道速滑因为它是个椭圆形的场地，也就是说，在椭圆的尖的这两头哈，每圈尖这两头，其实选手大部分所有基本都是要过一个很陡的这样一个弯儿，而这个叫速度滑冰，它这个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400米跑道，虽然这个田径项目当中也有所谓的弯道技术哈，但是大部分对弯道技术的要求就是要求有，那当然你直道上有如果有绝对的速度的话，那么可以 基本上弥补你弯道技术上的一些缺陷哈，所以大多数阿姨基本是讲的在直道上来滑的。另外刚虽然说这个项目是荷兰人现在基本上这个项目的一个王国哈， 对， 很多的荷兰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有非常优异的表现。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往前回溯一下它的历史，因为这个项目刚才说起源非常久嘛，十一世纪就有雏形了， 没错， 确实是因为这个项目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它跟滑冰划等号， 嗯， 就是人类开始什么时候意识到了啊，我们借助工具可以去滑冰， 嗯，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速度滑冰这个运动的雏形就已经出来了啊，大家肯定比啊，哪怕当时我们没有现在这么好的这个什么冰鞋、冰涛，在脚上绑这个，比方说动物的骨头哈， 嗯， 既然大家都那么多，那肯定我们一起出发去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你追我赶，这运动的雏形肯定也就出来了。但是当它作为竞技项目，是第一次举办这种世界性的比赛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1893年， 嗯， 第一届比赛是在哪儿办的呢？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嗯 啊，等于第一届比赛是落户到了荷兰，而且在那几年当中啊，在这届比赛之前，这第一届比赛是在1893年举办的，在之前的三年1889、1890和1891年。都连续举办了三次叫世界冠军赛，但是的没有经过国际滑联的认可啊，就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冰上俱乐部啊自己组织说，哎，全世界喜欢滑冰的朋友到我这儿来比哈，所以说荷兰基本上是这个项目现代体育竞赛运动的这么一个创始国， 对，滑冰，所以我们之前聊过体育运动一定是它的起源地啊，一定是跟当地的文化， 对， 以及当地的地理位置和特色， 嗯， 相结合的。荷兰是一个什么地儿？ 嗯， 荷兰是个什么地儿？去过没？ 荷兰我还真去过。 哎，你去过？你说说荷兰是个什么地儿？我先说一说，你再解释解释啊。你从你去过的经历来说一说。 嗯， 荷兰其实我们说这个夏季运动里边，它组织过叫做全球最大规模的徒步赛事。 嗯， 我非常喜欢徒步。 对， 我在跟荷兰徒步协会的真是有直接的交流，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说荷兰有山吗？他说我们没有 mountain， 只有 hills， 就小山坡。说我们荷兰大多数的地方比较平坦，没有什么高山那个，就没有啊，小山坡。所以我们当地人特别喜欢徒步，我们这徒步呢一上去就40-50公里。我说那不成越野赛了吗？说不是，因为我没有起伏没有那么大，这是一。第二，这是从徒步来讲啊，说我们这徒步啊景色非常优美，我说怎么优美呢？有很多的小河 啊，很多小河， 哎，很多的小河，一般都是在河边，然后来走，沿着河边，哎呀，你会看到景色非常的好。走累了呢，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吃吃喝喝，然后不累了再接着走啊，背着那个徒步的装备、露营的装备啊，喜欢重装徒步的荷兰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有风车，然后有树林，有小溪，叫当地的河流非常的，就是遍布这个河流网啊， 对， 非常长。 嗯， 好了，我们从夏季的运动，把它到冬季来看，其实首先它的地势非常的平坦，就有利于它做这种长距离的运动、耐力运动，比如长距离徒步， 是 啊。那么它因为河流非常遍布非常的广，河流的这个叫河流网非常多，在冬天的时候，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就会结冰，一结冰再加上地势比较平坦，没有那么多的上流下流，你发现河如果说一旦有上下流，它的落差非常大的时候，它很难结冰，它只能在某一个阶段结冰，因为它会有流速非常快，但是只要平坦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比较好结冰，一结冰又有长距离，所以在荷兰叫长距离冬季的这种交通工具就由滑冰就组成了当地人的出行方式。其实为什么他们有这个叫做速度滑冰在荷兰兴起， 因为大家都滑， 你就是冬天的出行的方式，河就在你们家边上，对吧？河道就是你的高速公路，就是到了冬天河道就变成了高速公路，你通过滑冰的方式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所以荷兰成为了现代叫做速度滑冰的起源国，它就是跟当地的文化特色相关的， 对，没错。 伦伦去过荷兰，那你再来说说你看到的情况。 我看到情况，我看到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的，尤其是我当时就去了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几乎它所有的就是著名的景点，尤其是那些商业街哈，全是在河边上， 河边 全是在河边，有点像 有点像威尼斯那种感觉哈、 嗯， 而且确实是也可以看得出来，临河的地方他们的商业发展确实也会更好。当然，现在的荷兰也非常的，也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了，大家出行也主要是靠着公共交通或者汽车什么的。但是，通过它整个的这个城市的布局，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在久远很久远之前，就工业革命之前啊，在这些汽车这种现代化的这种产品没有出现之前， 嗯， 它的交通方式肯定主要是靠河， 靠河， 主要是靠河，靠船， 靠船。 再有，其实我们再可以再多说一点，就是荷兰为什么这么多河？ 嗯，因为它叫荷兰吗？ 因为它叫荷兰，它叫荷兰啊。名儿就有河哈、啊，天生有水，就是命里有水。 这是咱翻译过来叫河 水， 其实人家没水， 其实人家没水，其实人家有水啊，水也挺多。就荷兰有什么特别多？荷兰风车特别多， 风车 啊，风车什么？风车发电啊，风车发电。但是荷兰另外还有一个，它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呢？就是荷兰的地势特别的低， 嗯 啊，它的平均海拔应该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它很大的部分的国土面积，它的海拔是平均在海平面 以下的、哦、 啊。我们现在都说我们海拔是要，比如我们北京啊、 嗯， 北京海拔应该是大概300米左右，这已经算是相对很平原的这么一个地势了。那我们想荷兰，它整个的海拔平面， 嗯、 它有很多大部分国土它是在海平面之下。那换句话来讲呢， 哦、 就是。第一它肯定非常的平坦，但已经这么低的一个海拔了，它不可能在上面再有什么高低的起伏会有很多了。再有它整个国家，他们整个的水利其实也非常发达的。 嗯， 为什么水利发达？为什么河这么多？水利工程发达，就是不得不啊。如果他们水利工程不发达的话，我们像海平面以下稍微有点灾难， 嗯， 这个国家马上就会啊，肯定 没 有这种洪水啊，这种灾难啊，所以他们的水利工程特别的发达， 哦、 就为什么 河 多、啊、河 多， 因为水利工程发达。为什么水利工程发达？因为如果水利工程不发达的话，他们难以自保 啊、哦。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河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它水利工程的修建人工运河。 哎， 啊，人工运河把这些河流都引开了， 是 这样呢，不至于发生水灾。 没错， 因为它的地势比较低。 是， 但是又因为这么多的人工运河，在冬季就变成了人工冰场。 嗯。 啊，长距离人工冰场就有了这个冰上运动。 哎， 你看解释通了。 所以 历史文化很重要 啊， 对对对， 大型历史科普体验的节目。 你这个理解就很好理解了。你看啊，在19世纪初，以竞速为内容的滑冰比赛在荷兰率先出现。 嗯， 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滑冰历史啊。 是， 以竞速为内容的滑冰比赛。我现在说。速度滑冰是荷兰人的天下，咱没说短道速滑啊，短道速滑跟速度滑冰是两个比赛项目啊。短道速滑其实现在亚洲很厉害的，包括其实你看在欧洲，意大利也很厉害， 对， 意大利，然后加上咱们中国、韩国啊，都很厉害。速度滑冰为什么荷兰厉害？因为它有地儿滑呀。 嗯嗯， 咱北京叫冰溪， 冰溪 不就是在什刹海吗？ 对， 你从这头到那头，又有多远呢？ 1公里差不多了。 你1公里，对吧？你来回滑又有多远呢？你叫做没有天然的，叫做练习滑冰的地方。 对， 在荷兰，哈，一出门下一个城市见，对吧？ 对， 直接我到下一个城市过夜了啊，直接 滑过去。 多少公里？因为它有这样长距离的人工运河的河道，在冬天就结冰了，它就可以真的就这么滑过去。 嗯，都不需要说专门的，我有一辟出来一块什么场地啊， 就是它确实叫 路就是场地， 对，自然条件非常非常的优越，在冬季一结冰，所以叫速度滑冰，既是当地人的出行方式，又变成了他们竞技体育游戏的一部分。 没错哈。所以呢，老说今年哈。明年2022年 2月份 啊，北京冬奥会哈，北京冬奥会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速度滑冰这个项目。速度滑冰其实我还真之前关注过几届这个项目， 挺好看的。 对，挺好看的，但是跟短道速滑的观感确实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对， 虽然我们都看是大家穿戴的这个装备也差不多哈，都是穿着这个冰鞋啊、冰刀啊，在这个冰面上来滑行哈，比拼速度。比赛的模式都是这样，但是看完就知道比赛的观感确实是完全的不一样，尤其 是 我们其实中国的这个短道速滑，刚孙杨讲了，就是近几年的成绩都非常的不错啊。上一届冬奥会我们唯一的一枚金牌的入账就是在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当中， 鲁大靖啊， 啊，所以很多的咱们国内的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习惯了看短道速滑的比赛， 一转过台去啊，大家就好看速度滑冰就会就哎呦，这个比赛跟短道速滑就是确实不一样，短道 看不太懂、啊、 对，短道速滑呢就好像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空间之内、 嗯、 啊，把几只我们说不是说几张，我们打个比喻哈、 嗯、 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把几只这个猛兽 嗯 给它塞进去， 嗯、 啊、就感觉大家在一个小空间里边是一个特别激烈的，怎么没什么空间，就是把对手的比赛空间会压缩的非常小、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易懂，就是出发了之后反正就过弯呗，谁先到终点谁赢，一共滑三圈滑四圈 对 吧，这样很易懂。 嗯， 但是速度滑冰就不一样了、 嗯、 一般速度滑冰就是两叫一队人比赛， 对 啊，就是一对一， 嗯， 一对一呢它有一个叫做内道和外道的一个切换， 对， 最后谁赢了有的时候不太知道谁先过终点了， 嗯， 他的这种没有这个叫短道速滑竞速这么的刺激， 嗯， 观感这么具有冲击力， 对， 往往以前后两名他没有说几乎很难有通过冰刀来决胜负的那么一个， 没错， 一个场面很少出现，基本上前后都有那么两个身位、 嗯、 三个身位， 没错， 所以短道速滑看起来会更刺激、 嗯、 速度滑冰看起来呢可能时间会更长， 对，而且速度滑冰它的场地会更开阔， 更开阔 啊，它不像短道速滑那样是一帮选手一起出发、嗯、恨不得第一个弯就摔了一半人了啊、 嗯、 然后一个这非常的刺激，就是对给对手的空间，就是压迫对手的空间，让对手没有空间去生存，逼迫他在过弯的时候失误。但是速度滑冰基本上你的空间跟对手空间没有太大的关系，你们两个人基本就是纯以硬实力速度来一决胜负啊。 运动员身材也不一样， 对， 其实你看在短道速滑里边、嗯、运动员的身材呢相比较而言、 嗯、 叫做速度滑冰运动员更加的高挑， 对， 比如说你看张红、 嗯、 张红其实是在这几年速度滑冰里边涌现出来的非常优秀的这个运动员，1988年呢，其实也年纪不算轻了，1988年。但是你看速度滑冰之前的这些咱们国家的高手， 嗯， 首当其冲的李岩， 李岩，嗯， 李岩现在已经是属于中国冰雪项目的这个绝对的大姐大， 嗯， 对吧？那已经是速度滑冰的这个叫冰上项目的主教练了，李岩哈，你看他的身材，非常具有爆发力， 嗯。 冲击力， 嗯， 然后再往后，武大靖， 嗯， 然后他也不是说非常那种高挑， 对， 再看这个王猛， 嗯、 这些女子运动员，就是爆发力非常强的那种身材、 嗯， 但你看张红， 嗯， 很高挑，包括你看欧洲运动员在速度滑冰上，就是他的这个叫做身高优势、腿长优势， 嗯， 就显得非常的明显了， 没错， 啊，是。今天咱们聊一聊速度滑冰，其实在聊速度滑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把短道速滑简单给聊一聊，其实短道速滑是单独的一个项目，我们找时间再来单独来聊短道速滑， 是 希望这些聊天的内容呢能够有帮助您更多的来了解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啊、 嗯、 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接着来说。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网球硕士曾博。曾博你好。 宋老师好，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美网，美国网球公开赛。好吧， 嗯， 这个之前我们说了，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当中的女子单打冠军，拉杜卡努。今天咱们来说一说男子单打冠军。男子单打冠军挺有意思，他名字跟俄罗斯的总理这个一样， 都叫总理啊，大家也绰号大家爱称叫总理， 梅德韦杰夫。 嗯 嗯，来说说这个梅德韦杰夫。曾博，据你了解，他是一个 他这个梅德韦杰夫之前，我们录节目也谈过这个选手， 嗯、 也是这个90后中生代，唯一几个有潜质可以抗击这个三大巨头的球星、 嗯、 啊，比如说这个小斯维列夫，还有去年美网夺冠的蒂姆，包括现在这个梅德韦杰夫啊、 嗯， 他打法也是，因为。大家知道跟三巨头打比赛的话，你不光靠自己的稳定，你靠稳定靠心态肯定打破他们、 嗯、 啊，必须有一定的实力和一定的这种魄力啊。梅德韦杰夫打法还是比较偏进攻性的啊， 进攻性 选手啊，不是那种防守型的选手啊。包括他今年的这个进步也是有目共睹啊、 嗯、 他在 年初的今年年初的澳网也是在决赛进入决赛，面对的小德，他是以0-3输了啊，拿到了一块银牌。 嗯， 然后相当于这也是事隔这个半年之后， 嗯， 美网决赛两位选手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选手啊，再次相遇，也算是成功的一个复仇啊，3-0把德约科维奇赢了。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也是德约这一生中最想赢的一场比赛啊！他赛前，因为德约的性格大家也都很清楚啊，也是很直的这么一个人啊，把自己的性格啊，包括特点也暴露在外。 嗯， 他赛前也说的这我这一生中可能是这个决赛是我这一生中可能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啊，我会用我的全部的这种力量，我就全部的这种精神，包括战斗力，我去打这场比赛啊。但是也可能也就是在这种重压之下啊，包括他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社会媒体给他的压力，他就这场比赛确实没有打出他应有的一个水平啊。 会不会之前跟曾博我们两个人聊的就是之前我们说的网球的男子三大巨头嘛，就此可能他们的时代就要翻篇了。 也有可能，但慢慢的会退去吧，应该说 慢慢的会退 去。退去。 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德约科维奇、纳达尔、费德勒，是吧？你看都40岁了，还依然坚持在网台上，同时还能打得非常好。之前我们说这个运动员状态究竟如何保持的，分析了分析，说了一个运动员的经验，然后分析了一下科学的训练以及科学的饮食，让他们的运动年龄不断的增强。但是你再怎么这个靠科学也好，就是人体你不可逆的会衰老。对于运动员来说，那种网上的反应能力 是 真的可能就不行了。 对，脚步啊各方面 也就跟不上了。来看这个丹尼尔梅德韦杰夫。丹尼尔梅德韦杰夫呢，96年的出生，1996年，您看现在才多少岁？24、5岁， 24、5岁，长得稍微老一点而已。 外国人都这样， 对， 你看人，这人也40了吧？ 十年后还这样， 对，十年后还这样。他就是出生于俄罗斯的莫斯科，对吧？所以你看，他就跟梅德韦杰夫，这个我们称着他同名，叫总理。2014年，梅德韦杰夫才转入到职业网坛，也就是2018年，当时梅德韦杰夫才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获得了他职业生涯的首个巡回赛的冠军，所以其实也是在这两年，可以说出来的一位新星吧。 对，从19年美网，他曾经两年前打过一次决赛，当时也是，这个得的是亚军啊， 是吧？ 这是第三次的大满贯之旅啊。 所以就迅速的一下第三次大满贯就夺冠了，所以真的叫那句话叫出名要趁早哈。梅德韦杰夫和拉杜卡努这都属于出名算趁早了，拉杜卡努更年轻，才18岁。说梅德韦杰夫呢，他之前呢在几年前还都只能打一些那个叫低级别的比赛，靠那些低级别的比赛呢，然后获取一些积分。他就是曾博，我跟曾博之前说的那个100开外以外的生存很艰难， 很艰难啊！ 在疫情期间，甚至都要放弃职业，开始开 Uber 的那个出租车的那些网球选手，结果你看，摇身一变，通过一场比赛，一下就可以了。咱们再来看看这个梅德韦杰夫，6岁开始学习网球，跟我们上次说的这个拉杜卡努是5岁开始学习网球都一样，基本上都是在年少的时候5、6岁就开始初识网球了。那说到这一点，曾博又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对于网球学习，是不是5、6岁基本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如果说你小孩在5、6岁还没有开始接触网球，想10几岁再开始接触网球，已经完全就晚了。 那是啊，我认为可能5、6岁不算是一个最后的时间段，但是 5、6岁不算最后，就是说 但是应该算黄金时段 哦、 啊， 还可以更早是吧？ 对，比如说有很多像费德勒、包括纳达尔，可能3、4岁就开始拿 三四岁 哈啊，对，开始拿网球拍啊，慢慢的接触，培养他的兴趣，培养他的感觉，然后慢慢的就是属于童子功啊。但是如果你要想走职业路线的话，比如7、8岁、8、9岁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比如身体啊、肌肉力量慢慢开始定型的时候，你再学习新的动作可能就没有5、6岁之前学那么快啊。说这个孩子还是有肌肉记忆的啊，比如说游泳也是啊，你这个4、5岁学游泳和10几岁学游泳的进步的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对，所以说这个要想走一项某一项这种 体育项目的职业道路的话，这个还应该黄金年龄就五六七七八岁这个样子啊， 是吧？就不能再晚了， 是 再 晚 就， 除非你有更好的天赋啊，比如像全红婵那种啊， 那不会，我觉得很难。 嗯， 你包括那个之前美国的游泳天才菲尔普斯， 嗯， 菲尔普斯奥运会狂得单独一项单狂得五枚金牌吧，菲尔普斯。说他的那个成长历程也是想一想很惨的，你可以用凄惨来形容这个他的童年。说三四岁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扔到了游泳池，从此就开始了一生游泳池的这种训练，每天就十几个小时在泳池里面泡着，没有其他事情，你就是练，不断的来产生自己的肌肉记忆，最后在泳坛上获得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所以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确实 是吧？ 确实 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再说回到梅德韦杰夫，1.98米， 嗯， 我这个身高现在在现代网坛来说，是不是属于一个就是也不算高？就是你想打好，基本上都在1.90米以上的这个身高。 1.990米基本是现在网坛的起步身高啊， 起步身高是1.90米。 对，像小泽维列夫，半决赛德维耶的对手应该是到2.006米的样子。 2.06米， 对，发球速度很快啊，这也是今年东京奥运会的这个男子金牌啊得主啊，包括德约黑奇，包括那个梅杰韦杰夫，1.98米，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打网球的一个身材啊。 哦， 因为太涉及到一个发球的力量、发球的速度啊，如果太高的话，可能涉及到脚步移动速度啊，就是这个1.9米到2米之间啊，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像前10年20年，可能大家认为1.80米到1.90米是打网球的最好的这种身高啊，但是随着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变化吧，现在目前男子网坛的身高可能均高都到1.90米以上啊。 这个是说点旁的啊。你说会不会就是全世界的这个人的身高都在不断的增长呢？ 没看到具体数据，反正现在看这个每家的孩子都会比这个父母要高一点。 对，就是从运动员的这个身高来说，整个运动员的平均身高都在不断的增长。 嗯，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梅德韦杰夫是1.98米。原来我们说在萨芬的那个年代，萨芬就算高的了， 嗯， 对吧？ 1.88米， 这个包括现在你看，德约科维奇其实也是1.88米，那个纳达尔也是1.88米， 嗯，对，差不多， 基本都是在1.90米左右，不到1.9米。 是， 但是你再往前看，桑普拉斯啊，然后阿加西呀 、 张德培呀、 对，包括休伊特、罗迪克呀， 这1.75米、1.80米的这个身高，就是大概倒推20-30年前是这样，到现在你看都已经1.90米是起步了啊。 嗯， 所以换个话题，是不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平均身高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不知道啊，这咱没有一个科学的数据来解释。再说一说小德这次这个之前。曾波说非常想有所成就的一场比赛 是 0-3，输给了梅德韦杰夫。你说上一轮的大满贯对阵也是他俩， 澳网 也是他俩， 嗯， 这个小德是3-0赢了他， 对， 这次是0-3 输 给了 他啊， 就是会两个运动员之间有这么大的一个单场比赛的这种翻盘吗？ 实际上 一盘都赢不了。 对，实际上应该不会。但是网球这个项目呢，也是比较怪啊，跟当时的人的状态、心态、体能等等外界因素都有关系啊。可能这场球，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特意定闹钟还看了一会儿，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小德完全没有打出来，跟他之前的那些状态气场都不一样，他自己也在说，赛后也在说，确实这个我这场球没有打好，当然我还恭喜对手打得特别好啊，这个存在着此消彼长的这个情况，就本来我俩势均力敌，但可能突然由于一分的得失就士气就会完全不一样啊，这个网球因为隔网对抗项目嘛，咱总说啊，心理也是很重要的。 对，其实这种球类啊，我们说这个隔网的对抗类的这种球类，尤其是单打比赛的时候，容易出现在某一段时间一边倒的一种状况，就是输的那一方或者处于劣势那一方，他怎么打都不行， 很奇怪， 是怎么打都打不出来。 你看羽毛球和乒乓球也是， 对， 就有时候你看羽毛球经常打出11-几，然后这样的一个大比分，0-8、0-9这样的一个大比分，在这个羽毛球里边，就是他怎么打都打不出来。 是，实际上差距并不那么大， 对 啊，但是突然这个就对方对手怎么打怎么有，你怎么打 都 没有，完了越打越没有， 对对对，越打越没有 啊。 但如果是混双双人比还好，可能有一方会调整一下你的队友，但是单打比赛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包括乒乓球。乒乓球你看在乒乓球比赛中经常会出现，怎么就这没有实力相差这么大，很快这一盘就完了， 没错， 对吧，就这么结束了，你想扳回来根本就没有给你机会啊。但这会儿我这场比赛没有看啊，德约科维奇那么有经验的一位老手，驰骋网坛这么多年，就不能要一点什么盘间休息呀、啊、伤病治疗啊，喝喝水吃饭，然后打乱一些节奏啊，再重新调整一下。 因为大家也都在期待他这种翻盘。德约科维奇是以这个大心脏为著称 啊，包括今年他美网他没有3-0取胜的一场，基本全打满4盘或打满5盘啊，他的体能各方面也是到了一个极点啊，也是压力重大吧。大家都知道，他今年大满贯这场比赛他要赢了的话，那相当于他是历史第一人，就全满贯啊，今年四大满贯一场没输，从年初澳网一直赢到美网最后一场，然后这场也是。他如果这场比赛要赢了的话，他就大满贯数量是21，超过了费德勒和纳达尔20，成为真正的网坛历史第一人啊，这也是他这个为什么压力这么大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德约科维奇还是有可能或者早晚会达到21、22这个数字的啊。 0-3输了，确实有点可惜。咱们来分析这场比赛啊，作为一个老将来说，其实他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节奏。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评论是说，年纪越大，越很难在场上用拖时间的方法，因为他的体力已经不行了， 是 更多的是希望尽快的结束这场比赛，用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来打。但是啊，我们说这个超级前团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体育运动啊，界内界外我们也来说一说体育运动，有没有存在一种可能性，故意的。哎，你别说啊，真的有这种评论。因为我们说这个体育啊，前天我在看一本书，挺有意思的，讲的是英超联盟的这个故事，讲的英超联盟从100年前怎么到现在变成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联盟。其中有一句话说，这个俱乐部，这个某一个俱乐部的这个老板，阿森纳的还是这个哪个，还是温格，对，温格说的，大概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这是一个。不是一支不简单单是一支球队，其实我们是一个商业娱乐公司，我们一年有上百场的出演机会，每一场的出演机会在电视机前都有上亿名的观众在观看我们的表演，那所谓的表演其实不就是彼此之间的踢球嘛， 对， 就是比赛嘛， 每个球员都是个演员， 每个球员都是个演员，我们不仅要在国内表演，同时我们还要到国外表演，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到美洲，到中国来做这种叫做赛前热身赛什么什么比赛。说其实你看这样的跨国公司又跟迪士尼有什么区别呢？迪士尼也是到处去表演，我们也是到，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现代足球大型的这个俱乐部已经不是简单说这个一个足球俱乐部，而是一个叫商业文化体育娱乐公司了。好了，拿他这个事儿，我们再说回到，我觉得不仅是网球，任何受到全世界关注的一项体育运动，它都成了一个怎么说呢？背后不同力量博弈的这么一个过程。有没有一种可能性，给他一个理由，他要故意输掉这场比赛，就在所有人都期盼他能获得比赛胜利，就在所有人的期盼他能获得21场大满贯全满贯，能够创造第一人历史的时候，啪，0-3我输了，明年我再来。这么乐了是吧？ 另一种想象啊，有可能也会存在 另一种想象，咱只是说另外一种想象， 嗯， 就是说网球它的商业化的这个模式， 明白。 有可能吗？ 也有点可能啊，有点可能。 所以你看这场比赛，你看他会是有，就是这个到这样一种程度， 有可能会个人演绎出来，或者故意说我输到这场比赛吗？还是说在那么多双眼睛面前啊，你不可能做到？ 如果要让我看的话，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啊， 嗯， 因为这个梅德维杰夫这个还是要肯定他的实力啊，而且他的战术打法，就他的二发基本都是搏杀式的啊， 嗯， 大家都知道一发可能会重一点，二发可能会轻一点，但是梅杰维杰夫这场比赛的二发基本全按一发发啊， 嗯， 我就是要摧毁你的信心，相当于。 所以就梅德韦杰夫很多的主动进攻， 啊， 主动得分 可能更多一点， 更多一些， 啊，而且这个也是拼尽全力，就每一板我都跟你磨到最后啊， 嗯， 你不是体力好吗 ？OK， 咱俩比一比，看谁体力更好啊， 嗯， 你不是稳吗？来，咱俩比一比，看谁更稳啊，你不是能拼吗？咱俩比看谁能更拼。当然我是觉得在说小德同时还要肯定他对手这场比赛打的也是很精彩啊，小德也是多少有点被压制啊，您说那层也有可能有啊，但是反正我是在现场，不在现场，我在电视机前没太看出来， 啊，对了，咱把这个话题呢，你看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引申一下啊，足球是一项足球啊，我说这个体育运动是一个大的一个文化展示娱乐活动啊，收回到网球上，单打比赛就是一对一这种很难 很难 很难出现这个说不合理的竞争啊，或者有意放水，在一对一的时候确实很难，一对一的时候唯一可能出现什么，就是拳击类的比赛， 嗯， 哦，一拳就被 KO 了，因为对方那个拳太强了，我这躲闪不避，可不就被 KO 了吗？但是这种网球、乒乓球、羽毛球多盘较量的，尤其你可以从技术统计上看出，它的主动失误还是叫非受迫性失误都有统计数字的时候，一个运动员很难说我在全球观众面前来做这样的事情， 是 那损失的将是非常大的个人的信誉。以及整个他的网球生涯， 没错，嗯， 哎，所以这么一分析，不可能， 啊，不可能， 就我只是引用了某些网友的评论， 嗯， 这都是不可能说啊，那是不可能的， 嗯， 他赌上的可不是这一场球啊，赌上是整个人，整个他的网球生涯， 嗯， 这个人设一毁了，那这个人就不行了， 对， 所以相信这场比赛当中，确实就是梅德韦杰夫，实力当先， 实力， 德约科维奇发挥失常， 嗯， 啊， 差一点。 这场比赛说完了，最后的时间咱们简单来说一说张帅。 张帅， 为什么简单？确实，双打比赛在大满贯里边，它并不是主赛，只永远是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是主。但是张帅呢，作为我们中国选手呢，在女子双打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 是，也恭喜张帅，其实也是恭喜这个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中国大陆选手的女选手集齐了四大满贯女双项目的金满贯。也就是 说 中国 女双项目拿过澳网、温网、法网、美网以及奥运会的所有金牌，所有冠军啊，这个还是挺了不起的一项成就的。对于中国网球来讲，包括女子选手来讲的话， 嗯， 还是一个值得大家去称赞的一个事件啊。从2004年像李婷孙甜甜啊，这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啊，拿过这个奥运的冠军， 嗯， 然后再有郑洁燕子拿过澳网的冠军啊， 嗯， 然后后来这个温网呢是这个彭帅和谢淑薇，法网呢也是彭帅和谢淑薇，完了包括这个今年的这个美网。张帅和这个斯托瑟啊，赌上了这个唯一的一个小缺口，也拿了女双冠军啊。张帅也是这个这一次唯一去美网参加比赛的中国女选手啊啊，因为大家知道剩下的都是在国内参加全运会以及之前备战东京奥运会啊。 嗯，是。网球呢，之前我们聊过很多次，它的职业化水平、市场化水平都比较高，所以对于网球运动员来说啊，就职业网球运动员说，最重要的还是四大满贯， 对， 奥运会还要往后放， 是 先满足四大满贯的这么一个比赛。那其实说到职业网球运动，又说到中国网球运动，刚才曾博最后说的那个话，简单说两句，现在呢，我觉得比原来还是好很多，就好在运动员还有机会去更多的选择。你究竟要什么？ 嗯， 前两天我看聂伟平他们就是那个 围棋， 哎，短视频里面， 嗯， 聂伟平、邓亚萍， 嗯， 聂伟平、邓亚萍他们录过一个短视频，我一看挺有意思，说什么呢？说曾经你要获得了全运会冠军，分房子， 嚯 啊， 奥运会冠军或者世锦赛冠军也分房子， 嗯， 啊，那都是这聂卫平当时说的是跟国家那会儿国家体育总袁伟民吧，就说你要这场比赛金牌，大家可以找一找那个短视频啊，金牌一套房子归你了，银牌，这套房子你可以住，但是没有产权， 嗯， 你有使用权，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后来人问聂卫平，那你拿了金牌还是拿银牌啊？聂卫平说，那场比赛我坐飞机坐错站了，本来是到新加坡，到泰国我就下了，最后那一身汗感冒了。那场比赛既没拿金牌，也没拿 银 牌， 段子。 大概说的意思就是，你替国家，替叫做地方，我们叫地方省，获得了比赛的冠军，一定是有相关的奖励和荣誉给你的。 是的， 原来就是说你是体制内的运动员，那你就要代表这个地方去参加比赛。现在呢可能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你也别说哪个好，你愿意去打全运会你还得有资格，也不是谁都能去打全运会的，对吧？人家省里边也得同意你代表我省去打，你打赢了啊，一定是有相应的奖励。那你要说我不愿意代表这个省，或者说省也没通知我去代表他去打比赛，自然你可以选择作为一个职业选手去，不管是持外卡还是积分，你去参加大满贯的比赛，那你打赢了有相应的积分啊、奖金啊，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所以还是不同的选择，让现在的运动员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和机会吧，应该这么说。 是， 啊，你也不能说留下打全运会的啊就不对，也不能说你出国打比赛的就不对，没有什么不对， 对， 个人选择， 每人选择不一样， 对。行，今天就聊到这儿，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啊，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眠，聚拢一遨游，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这是一个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独特呈现，这是一个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继承发展，这是一个汇聚时代特点、表达美好远景的共同期待，这是一个发自全人类的最广大心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9月17日17点到18点，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布特别节目，让我们共同解读北京冬奥主题口号。 大家好，我是中国冬季两项运动员张岩，我从事它已经15年了。支撑我最大的动力就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和对冠军的渴望。我非常享受在比赛中筋疲力尽冲过终点躺在地上的那一刻，很累，但是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获得冠军的喜悦和能为国家争光的荣誉感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所以我现在非常珍惜为国参赛的机会。备战北京冬奥会，我们一起加油，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大家好，我是中国女子雪橇运动员王佩萱。 大家好，我是国家越野滑雪运动员李欣。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 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

昼夜温差逐渐增大，请您注意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25度到22度之间。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最近一段时间不适合外出登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40。